钱，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？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，造成生态灾难。 这么严重啊？ 当然了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，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天亮了还是睡不安，想了很久，妈妈讲要经过大川，翻几座山，要不平凡好像很难。有时候被俗人批判很难接受，有时候朋友背后说我想笑，这些吧，又没什么好怕，这不就是我吗？难道让你松了手的那些话，就为了讨好他，那不就错了吗？好了，这样吧，天也就那么大，我又不是不敢，闯荡几年，大不了哭个几晚。想着重量无法计算，太多难忘，这条路好长，去的地方又是好理想，昨天留下的一滩泪和汗，早就现在的我越倔强越勇敢，成长简单，我要成就感，不就是一场激烈的流浪啊，解开身上的衬衫，迎着夕阳，迎着接受，有时候朋友背后说我想笑，就假装路过，一笑而过。算了，忘了，当然这些吧，又没什么好怕，这不就是我吗？难道让你松了手的那些话，只为了讨好他，那不就错了吗？好了，这样吧，天也就那么大，我又不是不敢，闯荡几年，大不了哭个几晚。成长这重量无法轻 荣浩成长之重量。作为一首影视歌曲所表达的内容，无限贴合剧中的人物。时隔三年，大班班长曹芳又带来自己的新专辑了。他的歌呢，就像他自己钟爱的手工陶艺那样，需要花时间来保证足够的情感密度，让每一首歌都言之有物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这张专辑的标题主打《3170》，这是曹芳的家乡西双版纳到北京之间的距离。两点之间，从家乡到异乡，再把异乡当家乡，超过十年来的往往反反，这也是成长当中一次又一次选择的结果。 下把哭泣的你搂进我怀里，不确定自己的形状，动不动就和世界碰撞，那些伤我终于为你都一一抚平。那一年最难的习题也不过短短的几行笔记，现在我却总爱回忆，回忆当时不服输的你。天空会不会雨停，会不会放弃，会不会幸福在终点等着我和你，会不会是我忘记，还能勇敢地去淋雨，我们继续走下去，继续往前进，继续走向期待中的未知旅行。感觉累了的时候抱着我们的真心，静静好好的休息。这些年我还算可以，至少都对得起自己，谢谢你，是你的单纯给了我指引。遇见过很多很多人，完成了一些些事情，你一定还无法想象多精彩过瘾。谁说人生是公平的，他才不管我们想要怎样，很感激你那么倔强，我才能变成今天这样。我们继续走下去，继续往前进，看这条路会让我们走到哪里，我们想去的地方一定也有人也很想去，我们都不要放弃，都别说灰心，永远听从刻在心中那些声音。感觉累了的时候请你把我的手握紧，有一天我将会老去，希望你会觉得满意，我没有对不起那个15岁的自己。 继续给15岁的自己，不论是这首歌的原唱日本歌手 Angelababy 还是刘若英、钟舒曼和陈明的翻唱版，都是一次时光倒流的想象。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王俊凯在2014年的翻唱版本，则是他在15岁的时候送给属于自己的礼物。成长当中我们常常会感叹年轻真好。接下来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老舍的同名小说，词句当中透着旧时街巷的景象。 温柔而清凉，把一切软光轻轻地送到柳枝上。 而这首月牙表达的情绪则共通到每个人的心灵，既带有花香的晚风，墙角柳条的影子，也有揪心的那句话，反正累了就看看天上。 那个月牙温柔而清凉，把一些软光轻轻地送到柳枝上，一阵晚风这南边的花香，把柳条影子吹到墙角有光的地方。必须要恨的人啊，要不要把他原谅，忘不了那些事，在数数还恩剩下多少，不如就这么决定吧，不愿再仔细多想，反正累了就看看天上。那 回不去那个世界，会不会还是那样，像夜空一样安静，不曾被命运改变打扰，但不能有一扇门能让我回到从前，在院子里看着月牙挂在天上， 越长大越孤单，越长大越不安， 常对我说，每颗心都寂寞，每颗心都脆弱，都渴望被触摸。看着我，也告诉我，你的心依旧燃烧着。 给你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走得更远，记得再见。 大家请往这边看，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， 妈妈，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。 嘘，小点声，宝宝，不要大声喧哗。 喂，喂，你大点声。 这幅画作呢，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。 妈妈，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。 嘘，宝宝，小点声。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，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。 喂，我听不清，你大点声。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，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，你大点声。 叔叔，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来关注天气，夜间到白天多降雨天气，并且伴有雷电，尤其是白天下午降雨最为明显，外出需要带上雨具，注意防雨防雷。早晚高峰受到降雨影响会比较拥堵，出行请尽量选择公共交通。另外，近期不要前往山区、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等级较高的区域活动。具体预报是夜间多云转阴，有阵雨或雷阵雨，偏南风一二级，最低气温22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白天阴有小到中雨，伴有雷电，偏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5度，最小相对湿度50%。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，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。 深夜邂逅一首歌，收获一份懂得，重温过去，聆听心声。 雪一般的少年，风一般的歌。 1, 2, 3, 4。 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近期节目重播版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你好，我是耿化。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间和精力去完整记录成长的每一步，不过呢，一些歌曲却可以成为我们成长记忆当中的那一部分，或者表达出感同身受的成长感受。今年刘若英的电影《后来的我们》热议不断，而作为这个名字的原版使用者，2年前五月天的这首歌以真实又虐心的方式唱出了成长中幸福、快乐、遗憾或者苦涩。后来的我们的结果来自于今天的我们的选择。 然后呢，他们说你的心似乎痊愈了，也开始有个人为你守护着。我该心安或是心痛？然后呢，其实我的日子也还可以吗？除了回忆撕裂的某些时刻，庆幸还有眼泪终难哭散，而那些昨日 守着另一个我们还深爱着，代替我们永恒着。 这些伤痛的时候，抱着碎裂的心继续下一个梦，也知道我们并不会退缩，狂奔的念头不曾停止温柔，一直到将来我们都成熟，就不再困惑生命有多少过错。沉重，心头陌路的口，但心却还流通。伤痛的时候，抱着碎裂的心继续下一个梦，一直到将来我们都成熟，就不再困惑生命有多少过错。 听到的是2011年苏打绿《你在烦恼什么》专辑当中这样一首《当我们一起走过》，这是鼓手小薇写给成员们的歌。不论是上学还是上班，不论是组乐团还是做职员，我们都会经历一个又一个的 team， 而这样一份一起走过的情感是相通是一样的。那许君将会推出自己第二张创作专辑《事实上我没有名字》。前段时间来节目做客的时候，他也说到之前在比赛当中让自己得到了更多关注的《自己》这首歌是20岁的心态完成的，而如今的马上就要到三字打头的年龄了，现在的感受让他写成了这样一首《至极》。 谁没怀疑过自己，也时常觉得没力气，有好多刹那认为自己不够聪明，于是东张西望，走走停停，不在乎沿途风景，固执地拼了命要与全世界为敌。的话越来越少，会不自在于嬉嬉闹闹，在夜晚时总比白天清醒。这就是我啊，管他什么是舞蹈，难过是歌唱，就算 we'll be right back. 失望失掉所有方向，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。 我曾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，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。 仍然爱在幻想，你的明天 Via 它会好吗还是更冷，对我而言是另一天。我曾经毁了我的一切，我曾经堕入了黑暗，想挣扎无法自拔。我曾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，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平凡着。 这是来自朴树的《平凡之路》，绚烂归于平淡，只有见证了五光十色，才更能体会到人生平凡的可贵。也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桦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。 曾经毁了我的一切，只想永远的离开。我曾经堕入黑暗，想挣扎无法自拔。我曾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，绝望着渴望着也哭也笑了平凡着。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。我曾经问 一点半就自然醒，风铃响起又是一天，云很轻，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静，一切都是柔软又宁静。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，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，不用太久就能走到目的地，人来人往里满是善意，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，你也想念吗？不追不赶，慢慢走回家，就这样虚度着年华，没牵挂，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。 日落之前，斜阳融在小河里，逛了黄昏市场，收获冷满意。朋友打来电话，说他在等你，见面又聊不完的话题。餐桌摆在开满花的院子里，微微酒意，阵阵欢歌笑语。从不考虑明天应该去哪里，因为今夜的风太和煦。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，你也想念吗？不追不赶，慢慢走回家，就这样虚度着年华。 你的凌晨时分由我们来陪伴。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。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。 对方反而觉得通常，生活忙忘了爱要怎么讲。成年后一万个战场，你疲惫又坚强，去远方忘了他在原地眺望。是什么时候察觉他老了，新的皱纹和白头发。某一天你回家，他看不清你的模样，你很害怕却不习惯表达爱他，偷偷哭得像天怪他。可从这一刻起，时间宣布你长大。为何远在咫尺，近在天边，爱不是这察觉他老了，新的皱纹和白头发。某一天你回家，他看不清你的模样，你很害怕却不习惯表达爱他，多多不得向天怀他。就从这一刻起，时间宣布你长大。为何远在咫尺，近在天，是这样，现在岂要换你牵着他回家。怎么远在咫尺，近在天边，忽略了身旁那些琐碎家常，无声却有光。爱是痛，情在天边，爱不是这样，像他牵你一样，牵着他回家。怎么 老公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。 放生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。 啥意思？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